服务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18回，由林瑶播讲。 第18回，短道速滑才人出，一辈新人换旧人。上回书给您介绍了速度滑冰，其中说了说咱们中国的速滑运动员张红。当时说的时候就给您介绍了，说这张红啊，最开始进入的是短道速滑专业队，后来才转到速滑队。有人得问了，这俩项目有什么区别呢？不都是在冰面上拼速度，看谁滑得快吗？这您可就说错了。这两项比赛既然分开，里面就必然有不一样的地方。您呢，听我给您慢慢说。短道速滑，一听这名您就知道，这肯定是个简称。它的全名啊，叫做短跑道速度滑冰。我这一说您肯定就清楚了，它跟速度滑冰比，首先来说场地它就不一样。上回给您说过，这速度滑冰的比赛是在周长400米长的跑道上进行，跑道有两条直线和两条180度的弧线连接而成，道宽5米，分为外道内道，外跑道的外圈半径为25米，而内跑道的内圈半径为25米。这短道速滑的比赛场地面积是30米乘60米，跑道一圈的周长是 111.12 米，直道长 28.85 米，宽呢不小于7米，弯道半径8米。为什么会有场地的区别呢？这个还得从19世纪80年代说起。当时啊，冰球运动在加拿大迅速的普及，但是呢，您得想想，冰天雪地的在室外打冰球，那可不是什么美事儿。有趁钱的一琢磨，咱们能不能不在室外玩啊，咱们改室内吧，这冷归冷，屋里起码没风啊。就这么着，一些地区相继修建起室内冰场。室内冰场一修，冰球爱好者是高兴了。然后呢，一些速度滑冰爱好者一看，哎，他们那有场地，打冰球的不玩不练的时候，咱们也别让冰场闲着呀。所以啊，经常聚集到室内冰球场练习这个追逐比赛。这么一来啊，19世纪90年代中期自发的室内速度滑冰比赛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魁北克还有温尼伯这些城市相继出现。当时参加室内比赛的选手当中有业余的爱好者，当然也有专业运动员。您比如说1893年、1895年还有1896年的世界冠军获得者荷兰的杰普伊登，还有早期速度滑冰世界纪录的创造者挪威的阿克塞尔·保尔森，还有像加拿大速度滑冰运动员路易斯·鲁本斯坦，他们都是当时参加室内比赛的选手。1905年， 加拿大首次举行室内速度滑冰公开赛。这一比赛标志着短道速度滑冰的诞生。不久，美国也相继举行了室内速度滑冰的比赛。由于速度滑冰比赛是在室内进行，而且跑道较短，所以就命名为短道速度滑冰。刚才说过的那位挪威运动员阿克塞尔·保尔森在多次的比赛过程中发现，原来自己穿着冰鞋在滑室内短跑道的时候不太老合适的，他呀就想动手改改这冰鞋。速度滑冰的冰鞋，前面给您说过，这种冰鞋的冰刀刀体一般都很长，刀刃窄而且平，蹬冰面积大，摩擦阻力小，这鞋腰啊矮，这样便于降低身体的重心，减少空气阻力。但是穿着这样的冰鞋滑短道，那就有点费劲了。您想啊，短道速滑的场地小，滑不了几步那就是弯道，这么长的冰刀总得适应弯道，的确不舒服。阿克塞尔·保尔森一想，那不行，咱们就把刀身改短点吧，这样再高一点，刀刃的底部再给它加点弧度，这么一来和冰面接触的面积就很小，便于在弯道时滑弧线前进，而且这刀托是可以移动的，滑跑时选手可以自行调节刀刃的位置。冰刀管呢则必须是封闭的，刀根则必须是圆弧形，最小的半径10毫米，刀管呢最少有2点固定在鞋上，没有可动的地方了。这么一来，短道速滑算是有了自己专用的装备。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短道速滑逐渐传入了欧洲。到了1969年，英国梅登黑德举行了第33届国际滑联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加拿大代表向国际滑联成员国印发了由马特起草的短跑道速度滑冰规则。会议决定成立旨在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的关系委员会。通过2年的工作，这关系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成立短跑道速度滑冰技术委员会的议案。在短跑道速度滑冰技术委员会的推动下，短道速滑的比赛规则也逐渐的完善起来。比赛规定，短道速滑以名次论胜负，赛制啊采取淘汰制。首先呢，小组预备赛进前2到3名的才可以进入下一轮，哎，也就是复赛。以此类推呢，复赛每个小组的前2到3名进入到半决赛，半决赛的前2到3名进入到决赛。通常500米、1000米的决赛只有4个人参加，1500米的决赛可以有6个人参加，3000米的可以有8个人参加。运动员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出发，首轮比赛站位通过抽签决定，后面的各轮次啊都按照上一轮的比赛成绩分配道次，成绩优先者排在内道。比赛途中，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运动员可以随时超越对手。但是如果用身体碰撞、绊人以及用手推拉，那就要受到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违规被取消资格的选手呀，无法进入下一轮的比赛，而且禁止脱离跑道、降低速度、冲撞、踢出局等等。这些规则可就跟速度滑冰不一样了。短道速滑是4到6个人一起在冰道上滑行，不分跑道，所以就会有身体的对抗。特别是有人滑在你面前时，你要想办法从侧面超越。速度滑冰赛道那是大一些的，每次只有2个人分别在自己的冰道上滑行，所以不会有身体接触。 因此呢，短道速滑是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发生碰撞、摔倒、受伤，那是常事儿。1976年，经过国际滑冰联盟承认和支持，首次国际短跑道速度滑冰比赛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尚佩恩举行，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挪威、瑞典还有美国，一共10个国家派出了代表队。比赛的项目有男子和女子500米、1000米、1500米、3000米和男子3000米、5000米接力和女子3000米接力。1981年第一届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在法国莫东举行，接力比赛在这次赛事中仅列为表演项目。到了1988年，短道速滑被列为冬季奥运会的表演项目。您别看短道速滑起源在加拿大，但是在国际赛事上叱咤风云的却是亚洲的中国和韩国。截止到2018年，韩国以24金、13银、11铜位列冬奥会奖牌的首位，咱们中国以10金、15银、8铜暂居第二。您像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就只能在3、4、5上面排了。咱们中国从1981年引入短道速滑以来，在这个项目上可谓是潜心努力呀。1982年国家体委正式决定在中国开展短道速滑运动，并将其列为全国和全运会比赛的项目。国际滑联也将短道速滑列为亚洲冬运会正式的比赛项目。从此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啊，纷纷建立了短道速滑队。光这黑龙江省就成立了6个短道速滑训练队。当时呢，短道的训练隶属于速度滑冰，在速度滑冰训练机构内设立短道训练组。1983年2月，黑龙江省体委派金汉珠、杨万全教练带了8名短道队员去日本学习考察。他们呀，在日本的东京、名古屋、京都等城市和日本国家队进行了共同的训练，并且参加了在京都举行的全日本第36届都道府短道速滑对抗赛。这也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比赛。同年，短道速滑被国家体委列为年度全国比赛和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987年李金燕在第6届全国冬运会上打破了女子3000米的世界纪录。1992年李琰在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上获得了女子500米短道速滑的银牌，这呀是中国短道速滑的第一枚奥运奖牌。1995年在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上，中国队获得了第一枚集体项目女子3000米的接力金牌。到了1996年呀，李家军在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男子1000米的项目上夺得了金牌，他呢也成为了中国在短道速滑项目上获得的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到了1997年杨洋在日本长野举行的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上获得了中国第一个全能世界冠军。2002年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第19届冬季奥运会上，杨洋夺得了500米、1000米两块金牌，为中国实现了冬季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2006年在都灵冬奥会上，王蒙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2010年中国女队包揽了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项目的全部金牌，王蒙分别获得了女子500米、女子1000米两项金牌。 周洋获得了女子1500米金牌，同时由王蒙、周洋、张慧、孙琳琳组成的女子3000米接力勇夺冠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在这届冬奥会上，王蒙一个人包揽了3枚金牌，成为在此前获得冬奥会金牌奖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王蒙1984年7月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1994年底，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业余体校的短道速滑教练到各个学校去挑选运动员。当时王蒙正在上体育课，教练大老远就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小姑娘在那儿训练短跑。教练一看，哇，这小姑娘步伐灵活，速度快，心想这是个可造之才呀。就这样，1995年初，10岁的王蒙开始了他的速滑生涯。初涉冰场时，因为脚小，根本找不到适合他的冰刀，教练马庆忠只得满世界给他找冰刀，最后终于不负希望，找来一双合适的冰刀。王蒙看到来之不易的新冰刀，从此是爱刀如命啊。1997年底，王蒙立定跳远的成绩已经达到 2.15 米，500米速滑的成绩是57秒，跃居七台河市同年龄段队员之首。1998年，王蒙得以进入黑龙江省体校，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运动员。2000年，16岁的王蒙在全国九运会的短道速滑1500米决赛当中，和大杨洋、小杨洋同台竞技，夺得了铜牌。2001年8月，王蒙正式入选国家队。2002年，王蒙第一次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就获得了女子500米的冠军，这可是中国第一位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呐。2003年，王蒙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就进入了500米的决赛，可惜起跑时不慎失误摔倒，险些受伤。但是啊，在接下来3000米的决赛当中，他和老队员杨洋、王春露、傅天瑜一起获得了冠军。王蒙在2006年2月份参加了第20届都灵的冬奥会，并以44秒345的成绩比强劲的对手拉达诺娃领先 0.029 秒，夺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金牌。在2007年长春亚冬会上，王蒙出了一档子事儿，他呀公开指责了刚刚走马上任的中国短道队主教练李琰。他呀说李琰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训练方式，导致训练强度陡然增大。李琰一气之下将王蒙开除出国家队，但是两个人冷静下来，后来都表示其实他们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冬奥会的金牌。最终两人因为这个共同的目标又重新走到了一起。2008年1月，在齐齐哈尔进行的第11届冬运会当中，王蒙在短道速滑比赛中一连夺得7面金牌，是历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中赢得最多金牌的运动员。年底，王蒙接连创下奇迹，成为短道女子500米世界第一人，开创了一个猛时代。而为其插上翅膀的，其实正是中国短道队的主教练李琰。2010年2月，在温哥华冬奥会上，王蒙先后在500米赛事的预赛及半决赛当中两度刷新奥运纪录，并且在决赛，王蒙实现了对女子短道速滑500米金牌的蝉联，中国队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